跟老鼠的，很多老鼠的要买东西。那时耶稣由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上面你讲过了嘛，他退避到加在22节那里呢，第二章22节呢，他听到说阿尔哈奴继他的爸爸哈洛德做了犹太王，他就害怕到那里去呢，梦中得到之事，退避到加利利，就是这个即是约瑟大同约这个耶稣在那里加利利那里住了。所以耶稣呢就在十三节这里了，由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受他的洗礼。所以即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说，耶稣他为完全这样同一个叛逆的百姓化为一体，因为虽然叛逆，但这个百姓是什么？天主的选民，是天主的子民，甚至天主的子女，即是一步一步。耶稣基督自己是天主的儿子，咁佢咧就系同呢班人化为一个单元咧，就系受选嘅民族。既然嗰啲悔受要悔改要归依嘅人咧，都接受约翰洗礼，所以耶稣基督亦都同佢一齐咧去接受约翰嘅洗礼，系表达咗佢同佢系站一条阵线嘅同呢啲选民。但约翰咧想要阻止佢话，我本嚟越需要受你嘅洗，而你嚟就我咩？因为前面佢都讲过啦。这个比他更大，他用火来到去施洗，用圣神来施洗，所以他说我本来要受你的洗。耶稣就回答说，你暂且容许我，因为我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以满全旧约所讲的东西，满全和他清洁主民和其他选民在一起来到去洗，希望洗这些清洁主民呢真係有個回一個歸依，回歸天父。於是約翰就容許咗佢，跟住咧耶穌就接受咗洗禮咯。佢跟住由水裏邊上嚟，忽然天為佢開咗。約翰睇見天主聖神有如甲子降下嚟到佢嘅上邊。提到耶稣的上边，又有声音由天上话：呢个系我共我子我所喜嘅。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的行动，选民和天主的分隔不再存在，天开了。我们知道有后面在耶稣受苦受难的时候，死亡的时候，亦都有另一个行动。亦都有表达同样意思，叫佢哋讲咩？天为他开了，你想象好像天有道门一样，人因为犯罪之后和天主有个隔绝关系，现在开了，于是那个关系从此再建立起来。而且他看见天主圣神好像甲子这样降落，所以甲子就是圣神的征兵记，能停在上高。有声音天上话：呢个我爱子我所喜嘅，星神嘅父由耶稣基督嘅领洗接受星神出现。于是咧，这个出现咧就接受象征住星神嘅父由。于是耶稣藉着圣灵嘅父由咧，能够得以实践佢嘅使命，或者系开始实践佢嘅使命。使耶稣成为先知所预言嘅嗰个弥赛亚。咁呢個墨西亞就係舊約裏面我哋話先知所預言嘅咧，我哋睇一睇咧，《以撒亞先知書》42章42節第1節。42章第1節啊。 榮上主仆人的詩歌那裡，請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靈喜愛的所選者，我在他的身上傾注了我的神，叫他被向萬民全部真道，傾注他的神。然後呢再看多一章，就是61章第一節，同樣是世界先知書。一章是一節，我們這個也都在後面讀的，他說吾主上主的神臨於我身，因為上主給我富了油，使我貧窮者全部喜上。所以聖神的行動呢，使到基督去傳福音的時候呢，是明顯地去表達出來，也都表達將基督的國具體地帶來臨於給人家給人看到。咁呢個咧就係、是、今日要講嘅約翰嘅準備。 最後嗰度想問一問，最後嗰度咧就主要講，當先你想了解就係講聖神嘅恩典天主，亦都係我哋後期教會認為天主顯露天主聖心個被好重要嘅支撐之證據之一嚟。喺第二個。聖史都有講呢啲呢件事噶，佢哋會唔會有要啲唔同啊？即係有啲咩特別唔同嘅天西內三位一體嗰個道理嗰度咧？ 其實咧三位一體嘅道理有好多聖經嘅資料嘅，唔係淨係呢一度，呢度其中一個啊，即係耶穌喺度，聖神出現，先會有聲音啊。咁其實對官福音幾個福音都有講呢件事嘅，耶穌受洗呢件事。咁同樣約望福音一樣有。譬如我翻返父嗰度，父嗰度派遣聖神嚟到你哋中間嗰個時候，你先明白我講嘅説話。嗱，呢啲都係即係聖三嘅道理嘅一啲聖經嘅資料嚟嘅。咁除咗新約之外，舊約都有啦，同樣直情喺呢個創世記第一章就講及，我哋按我哋嘅肖像做人，因為喺我哋嘅信仰裏邊，我哋係一神嚇，點解用我哋啫？要按我的肖像做人，他不是按我的肖像做人。所以在這裡教父看到就是說，這個聖經呢其實是啟示一個所謂三位一體的道理，所以是有關三位一體很多很多地方。 會不會當時約望都聽到都看到了，因為他沒有說明他自己 有 知，約翰使者看不看到那件事呢？佢只係話民間天天開咗，我認為好似麥主歌嘢咁，呢個神事嚟嘅。呢個一重光係個當事人先知先聽到嘅，外邊人睇唔到 嘅。約翰知道睇到呢件事，聽到個聲音，因為佢人約翰一定聽到嘅，就其他人聽到都唔知道，我唔敢肯定。點解咧？因為這是我的愛子，佢唔係對耶穌講嘅，佢唔需要對耶穌講。呢個我個愛子，我所喜悅嘅。咁就係其實俾約翰知嘅，肯定。有冇其他嘅今晚呢一段？呢段有冇咩分享？有冇咩？ 有啲人啊，喺八節嗰度咧，佢就話咧，那麼就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嗰呢句説話咧，我就諗起一啲嘢。基督教嘅有啲朋友就講，佢就話佢哋個。教你就話信主就得救啦，呢個得救咧係嚟自天主俾你嘅恩寵，咁你做咩咧都冇乜用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講就話，咁其實我使乜做咩其他嘢啫？天主俾你恩寵我咪得咯，我使乜悔改咧？有時佢哋個 point 會喺嗰度，咁但係我哋天主教就講就講咗我，即係天主教導你就話唔係喎，我哋除咗信佢之外，我哋都要悔改嘅喎。咁其實好明顯喺呢段經文都有講啦，你一定要悔改歸依，你先至可以有得到嘅恩寵噶嘛。雖然天主俾你，咁啊其實咁其實點解即係有時我唔明，即係基督教嘅朋友佢真係好實壓嘅字啊，使乜俾天主愛人得咯？其實好多經常有好多嘅證明就唔係應該咁講到，但係佢哋都可以係依次呢啲嘢咁講。 看他本身隨意，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當他說聽聽完他們說話之後，他就說你也要決志啊，這樣是不是？一開始就說人是有罪的嘛，那你不悔改的話，你怎樣可以說我決志我信主呢？雖然主是給了恩寵你而已，那他真的需要改變自己的，你不改變的時候，那就是個行動在這裡，即是你不再做一些不對或者不好的事，或者天主不喜歡做的事，那其實是他可能即是只記一面，不記得了他自己的時候的事。我想 是 他應該很清楚的，因為一開始如果他聽什麼的人講道，那些人叫他決志，一開始就說我們有罪的了，人是有罪的了，這樣如果他不承認這件事，他不會決志的，他得到救恩的時候，是因為我們的人的罪，就好像剛才說的罪赦是只是天主可以赦罪的嘛，所以你如果你說我以後不再去做的時候，不再 去犯罪，這樣都是一個行動來的，你不做不得的，那你怎麼可以說我天主的恩寵給了我之後呢，我就什麼都不用做了，這樣不說得通的，是不是？可能 他的觀念是決志那一下悔改了，那已經做了， 是的，是的，但是你以後 受了恩寵，那就可以了， 就我就拍拖搞到 但是個生活不改變的時候，那仍然都是一個罪人嘛，即是你不 收和善事， 是的，我想他不是直接去說，但是他是有的，我去過呢，就是他跟那些牧師啊那些跪在前面，他在講很多東西，即係都講佢嘅罪，就好可能冇我哋話單獨咁樣去告罪呢樣嘢，佢哋都會講嘅。但係我諗唔係咁荒謬啊，即係咁樣做法。 但係佢冇講話一定係唔需要行為㗎，佢問一少定義㗎嘛，佢話冇嘅話唔需要行為㗎。咁可能佢嗰個意思係我信罪主係仁慈嘅，佢會話我信從佢，咁樣就呢個恩寵就嚟㗎啦。 咁你信從佢啊嘛？ 唔係，我諗官方冇話你唔使做任何嘢。 一定要嘅。 我嘅領會咧，我嘅領會就係其實一啲 冇話唔 一啲不負不願負責任，其實不願實踐生活嘅人咧，用呢句説話，咁仲多嘢啫，咁你教訓啫，信咪得咯，咁樣事情啊嘛，即係其實係。即係一啲嘅啫，唔係個個。如果真正實踐基督徒信仰生活嘅人咧，佢哋唔可能講呢句説話。即係我簡單個例子，咁多恩寵係天主俾嘅 ，OK？ 你信佢啊，即係佢俾你，你信佢先達到。但問題就係你接唔接受？我而家話俾你聽，聽日好似要馬執馬勒一樣啫嘛。馬勒嗰時候，之後叫你出去執，係執啊！天主俾嘅係咪？第一你要信佢，天主會出去執。你信佢都唔夠喎，條要執先有得食喎。你唔執馬勒，收集馬勒有冇食啊？冇得食嘅喎。所以如果你再睇埋其他嘅聖經更加明顯，即係好似雅各伯書咁啊，你講信啊，你嗰啲魔鬼信得仲緊要過你啦。喺聽到天主嘅個字已經反咁啦，係咪啊？你可以見到佢個相信係幾強。我哋喺天主斜睇邊啊？緊要嚇。咁但係佢話，如果你只係信冇生活咧，你個所謂你嘅冇行為咧配合咧，想人死嘅。同埋耶穌基督喺馬可福音裏邊，我哋自己講第七章，就係咩咧？冇生活嘅信仰係就是、主啊嘅人，我進天國咧咁，即其實我們知道當然我們的救恩不是靠我們賺回來，因為我覺得最有一個困難是什麼呢？就是究竟你的信仰生活是因為我要做事 去得到你的救恩，得不到你的救恩你會受，即所謂受罰，應或天主給了我那麼多恩典，一次又一次咁樣寬恕我，咁我真係要感恩喎，要悔改喎。係一個係因怕，即所謂上等痛苦、下等痛苦嘅問題啦。因怕而做嘅，一個咧唔係因為我感受到天主俾咗我咁多嘢而行，有佢改變嘅。呢個就係唔同嘅地方。 所以如果我係女咧，我都會問嗰個信字係乜嘢嘅？係一個 active 翻形容詞啊，有冇信你？定係一個 action 嘅？actionable 嘅形容，我相信佢講個信字咧，就 一地而且係個信耶穌，好多人咧以前細個都咁話啊，不如我要最死個死嗰日啊，乜都做曬惡事，我死嗰日先講，一樣搞掂。我信就得啦嘛，已經唔使做，唔使要補贖都唔使做啊。 六個人啊，底下做乜都唔使。 天主高，我個個都落面嘅地獄，冇人上天堂嘅，係咪啊？ 有人 好少， 好少人啫。 即係一樣，即係你講信耶穌信字，我諗係 more than just a belief。我諗原文都唔會咁樣寫。 其實喺耶穌講嘅嗰個啲譬如裏邊咧，好清楚咧，就係話唔係話一個話天國嘅譬如裏邊咧係宴會啊嘛，叫嗰啲人去，點知有啲人話我唔跟，呢個又唔跟，跟住咧就嘿，同我去大街小巷度揾嗰啲人翻嚟。咁啊，佢開席嘅時候咧，一個人冇著禮服，嗰個全部人都係意思即係天主都召叫咗噶啦，不過佢冇著禮服。大家了解啫嘛，佢冇做到佢要做嘅嘢，恩寵啊，或者係你話個信德係俾咗啊嘛，咁但係冇做嘢嘅時候啲嘛，知唔知嘛？等我滾講佢抌佢出黑暗啊，即係抌佢去地獄。即係其實我哋如果冇唔做要做嘅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落地獄嘅都係一樣。即係我諗唔知道嗰啲基督教朋友即係唔知點樣睇，因為講真定講笑咯。你翻教堂啊？ 哎， 信神，神 喺 你心 裏 得 攞 信 方 教堂 啊！ 真 係，就好似我哋有啲，我哋有啲狗都係㗎，我哋有啲狗都係喎，信咁多 教士 啊，信 咪 得咯。 天主之 教。係啊，即係其實係有多少都係，好似你話。係 咯，天主教。 但其實即係我諗，係好多人睇舊約啫，譬如即係頭先我哋讀到嗰度都講啦，即係約翰都話啦，你係選民又點啊？係咪？你係天主選民又點啊？你如果唔悔改嘅話，你一樣係會即係唔會得到天主嘅救贖。 我哋把刀入冚 啦。嚇！所以即係我諗係有即係睇啲人信邊一句説話啫嘛。我淨係信有信誠意呢句説話，定係話我信曬成本聖經啫嘛？ 或者只係信聖經啊，唔信其他。 或者只係信聖經。 聖經是一個倫理的教導者。這個 剛才 Peter 你說的那個敬畏怕和你去感恩，其實那個就是你這樣在一路做的事， 你背後得的是感恩過多還是敬畏的，就是那個 其實 畏懼的，不是你敬畏你怕就是你怕你去做，好像做學生 有 愛 怎樣念啊， 咁你個上根本唔係我即係話嗰個分別咧，係你得到嗰、那個係俾你，但係冇人知道我得到係咩，係佢先判斷。咁我今日因為我睇咗《大聖經》，不過我之後睇緊聽緊，即係開始讀緊時咧，我都諗翻咩就係、 是、 主 君 嚟嘅第一個信息， 悔改 悔改悔改。咁啊，下個星期咧，墨主哥亦都提咗信息，守齋。 咪咁繼續緊㗎啦，即係禮拜三日啦，你。 嘗試啦，嘗試啦。 做緊呢樣嘢。我諗係，我話佢咧，聽以前細個係有 嘅。 有嘅，有嘅。 我唔記得咗。 即係我個都係上等啦。 唔好做下等。上等唔驚啊嘛，驚。